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哇，土伯， 喂， 真系久别重逢啦， 好眼瞓嚟噶， 时差仲未过咩？ 你嗰啲时差搞掂未先？ 唔系，我每日系五六点起身啊， 唉， 香港时间啊，大佬。 喂，咁啱咯，神运游水做尖。 唔系啊，我当咗喺好似喺美国瞓晏觉咁啊，大佬，唉，真系惨，大佬，一到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好眼瞓啊，大佬。 唉，你又唔系啦，系咪？嗱，你访美时候，人哋又访英， 我点噶？威水啊！ 即系人哋呢个黄之锋又上头版，系咪？ 喂，大佬话佢接受 BBC 访问，我冇接受 CNN 访问啊，大佬。 仲有 Oxford， 虽然我估我啲英文应该会好过佢。讲笑啊，呢个讲笑啊！ 你当年有冇人哋咁威先？系嘛？ 哇，我有接受 老人政治喎， 我有接受过 噶 喎，我接受过 BBC 同 CNN 访问嘅僆仔嘅时候都。 你有冇咁多 like 先？吓， 不过。唔係對我嚟講，呢啲嘢其實係過眼雲煙嚟 嘅 啫，即係大家唔好 take it too serious， 我亦都唔會妒忌，都唔會羨慕，亦都唔會覺得佢好唔好。 喂，呢啲嘢於你如浮雲，但係浮雲於你如命根嘅不嬲。 唔係啊，唔係我命根嚟嘅，我人生最快樂係呢兩三年啦，大佬。所以你嗰啲人一話講選舉，你冇撚搞我，大哥。 唔係咯，你點會？ 我欠咗人嘅嘢，我還曬㗎啦。 所以你點會因為？ 何況我冇欠人，反而人哋欠我，屌係咪？ 你一早話咗唔選㗎嘛，所以你點會？所以你點會話因為唔選，然之後嚇唱衰人呢？ 有乜关系呢我唔知你讲咩喎，呢句说话真系唔好明喎，可能啱 check 咧，未完。 咁有啲人话你，因为咧佢唔撑你选，佢已 经。我一早讲咗唔捻选啦，哎呀，我明你讲咩啦，我而家终于，我一早都唔选啦，系咪话咗噶啦？ 唉，唔系，不过 anyway 啦，其实讲翻 黄，唔系我话俾你听，唉，你中意讲呢个话题啫。我都惊我自己记性唔好啊， 系咪？ 咁咧，第二日 系点样咧？ 即系我做完上个礼前个礼拜大军阀之后，星期五我收到四个人嘅电话， 系咩 吓？点样咧？ 问我呢件事， 边件事先？听众唔知啊，哎呀， 讲啊， 隐晦， 喂，即系讲紧大班嗰单嘢啊，曾荫权单嘢啊， 哦， 即系话佢打位俾我，提议我去即系搞曾荫权嗰单 case， 四个人打俾我，咁啊证明我一定系讲啱啦，李慧玲。长毛，黄仲奇，啊黄仲奇先奇样过，真系屌， 佢唔系， 仲有边个啊？死我唔记得咗添，屌你啫 ，Jack Neck 真系严重啲，你阿郑家富，屌，全部都系同郑兵汉有关嘅人嚟嘅，屌，如果唔系咁紧咁样招打俾我做咩？系咪啊？我真系证明我一定系讲得啱。嗱，长毛打俾我嘅原因就话、是，喂，好似冇同我讲，我梗系冇同你讲，屌，咪是但讲一个就得啦。跟住佢话佢话佢要 carry 房，我 carry 房系咩啊，大佬？佢同我讲唔系同你讲，你 carry 房啲咩啫，大哥？我话你，咁后屘佢好似冇 carry 房啦，佢因为佢真系唔记得嘛，其实佢唔系唔记得，根本人哋都冇同佢讲，系嘛？所以讲开又讲，唔讲啊，继续讲。诶、欸，最初 Anthony 嘅，屌人哋一日出咗私信俾我，屌乜口同鼻拗啫嘛，打俾你系咪？屌，唔通打俾人，打俾人嘅时候你会录音啊？屌系咪？或者人打俾你嗰时候你录音？诶，算啦，讲完啦。 啊，讲翻阿之锋先。 阿之锋哥，系犀利， 咁威。唔系，其实我谂佢都有道理嘅。咁佢头版里边讲啲嘢，咁即系话，咁你而家咁威啦，系咪？阿习近平嚟到访英啦，系咪？即系签呢300亿英镑嘅合约，啊，又去呢个白金汉宫住啦，吓，又打炮打103下炮啦，啊，跟住又吓，即系 咁。但系你想讲之锋哥啲咩？ 咁但系咧，佢之锋哥就同你讲啦，话你唔好信佢啊，吓，即系佢对住呢个独立波 施战篇， 你唔好试，你唔好咩啊，你唔好信佢啊，我顶濑咗嘢啦，呢个政权系惯性走数噶。 你讲英国佬定系还是中？ 讲中共啊， 中共啊，东出施战篇啊，个头版 要信任习近平。 哦 ，OK， 系啦，咁啊，即系 喂，如果我喺英国咧，我就会选择咧，就不要信呢一个英国佬啊，大佬 系咩？ 喂， 英国佬不停走数噶啦，由头到尾都。 咁你如果咁讲嘅话，两个佬契弟就冇得上头版啦，系啊，你都唔识上头版嘅，你都上头版就唔系咁样做噶嘛，大佬啊，西卡拍太边噶嘛，大佬。 咁啊系，唔系喎， 屌你真系真正上头版就所有人都辣晒佢噶喎，喂，英国冚家产，即系大陆佬冚家产咁，即系。 咁唔系呢个喺我哋嘅角度投版，一唔系传媒嘅角度投版。 你呃唔到 Anthony 嘅讲法就话咧，如果你屌英国佬咧，咁大佬啊，英国佬。就算英國嘅傳媒幾咁獨立都好啦，覺得即係冤有頭債有主，英國人要做嘅嘢佢還曬俾你㗎啦，喺佢嘅角度嚇，唔喺我哋嘅角度啊。 唔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咧，即係如果你要人哋聽你講説話咧，你係要站在佢利益立場去講説話。即係譬如好似好簡單就話，佢而家咧就同你簽約，就係話投資300億英磅咁樣樣。喂，咁但係佢而家話投資啫，但係呢條友咧，喂你係即係走數成性嘅喎，大佬。系咪？即系一国两制啊，佢都可以转头话走数啦。 唔系，你一件事还一件事，一国两制还呢一个嘅经济收买咧，系另外一个问题。对英国人嚟讲咧，好简单嘅啫，你嗰啲合约摆晒喺度。 嗯， 所以当日话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嘅责任已经完结嘅咧，英国佬系 at 都唔捻敢 at。 嗯， 喂，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喂，英国人因咩事要打鸦片战争？当年咪有钱咯，屌，系咪喂，呢场唔系耻辱啊！对，喂，对英国人嚟讲系一个耻辱嚟嘅，大哥。喂，呢一世都孭住呢个飞噶，系嗰个咩戆鸠佬林记先觉得归英系啱嘅啫嘛。屌你，喂，你为咗鸦片嘅买卖，你去打一场仗， 嗯， 我唔理你赢又好，输又好，打和都好啦，有乜关系咧？但系咁样而攞咗个香港翻嚟，当然对我哋有傻啦，即系我哋个人利益嚟讲，系咪好过 under 呢个共产党管治啊，大哥？ 咁啊，睇你生于咩时候啦？ 唔系生于我个时代都好少少，好过你少少屌。再好再早我个时代咧就更好，系嘛？即系契弟都掂嘅，系咪？即系都可以上到位嘅。咁你梗系你恨唔到啦，大哥呢件事就系嘛？我哋已经差啲噶啦，已经系。 嗯 啊，不过你继续你讲想讲黄之锋乜鬼嘢啫？话佢大中华交。 唔系嗱，佢大中华交另外啦。咁即系你讲翻呢样嘢啫。咁就系话，咁喂，其实老实讲，即系我哋真系过路人。老实讲，即系如果你就系讲经济利益，还经济利益嘅话咧，喂，我哋亦都有资格讲。你讲 CIPA 呢啲嘢，喂，其实佢都走过好多数，好多专业人士啦，尤其电影嗰啲嘢啦，萧生都讲好多次啦，系咪？即系其实系拗唔到着数嘅。你自己做会计啊？佢而家你话你想去核数啊，佢都唔俾啦。 冇错， 咪系咯。屌你喂，你有冇赚到 CIPA 咩着数啊？ 梗系冇啦。 咪系咯，屌你佢过来人啦。 佢落嚟香港嘅时候，佢考香港嘅牌咧，就相对系容易嘅。佢好似唔知免咗。我唔知啊，因为佢有几个 model 嘅， 斜派都容易啲啊，你不如咁讲啊。 唔系佢有几个 model， 好似咧就 exam 咗唔知两个定三个 model， 跟住再考个 final exam 咧就已经攞到个牌噶啦。 嗯 嗯， 即系对大陆仔嚟讲啊，但系我哋调翻转头咧，就好似咧冇乜 exemption 噶，扑街。 即系你上到去重新考過。 跟住咪，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知道啦，嗰啲发展中国家咧考呢啲咁嘅閪牌咧系好捻难考噶嘛，屌系得几个 percent 合格率嘅啫嘛。 嗯 嗯。 咁你点考啊？仲有你写中文喎、 啊，吓、 嗯， 喂大佬，我哋以前全部佢学嗰啲系英文嚟噶嘛？嗯、你系嘥气啦，屌真系。 讲嗰啲 module 里边嗰啲 terms， 屌你不如，如果我哋真系要做生意嘅人啊，我入边搵个有牌嘅人做我条僆都得啦。 唔系，我觉得就系话， 使唔使自己去考啊？系咪？ 即系我觉得，即系你有好多人就觉得就系话咧，今次咁样后代即系习近平啦，英国系一个国耻嚟嘅。喂，咁我觉得亦都系，喂，你谂下， 相对美国佬嚟讲咧，肯定系啦。嗱，你谂下，我未去即系离开香港之前，喂，美国嘅传媒第一日习近平到，当啱啱撞正教宗嘅时候，全部冚晒啦。其实系美国佬刻意嘅一个安排嚟噶嘛，呢一个平衡嚟噶嘛，系咪？点解咁巧噶？你接待完教宗，又接待呢一个嘅习近平。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佢有冇其他嘢真系平衡先？英国系有噶，有民间真系平衡噶， 咪就系靠民间咯。但系人哋成个国策就话俾你听，嗱，虽然我同你喺即系白宫碰杯食饭，但系咧其实成个传媒咧都系当你仇四咯。 同埋屌你即系， 唔系啊，你 呢个安德鲁仲要公开秒你，屌你系咪即系托衰？ 唔系啊，仲有阿 Katie 王妃咧。 即系苦瓜干咁嘅口面对住阿习近平，系系得阿英女王先笑笑口啊嘛，系咯。 就算英女王都叫你啦，即系吓， 睇下莎士比亚。 唔系啊，叫你记得呢、這个吓邓、啊、小平啊嘅呢个一国两制嘅安排啊。 唔系，但系我嗰、那个觉得嗰个咧就大家系 twist 咗佢嘅啫。唔系咁，我觉得呢个系似英国传媒咧将个责任咧系抛翻俾中国。但你諗下香港而家今时今日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安排呢，其实係两国嘅安排嚟㗎嘛。即係你唔可以淨係将个责任某程度上你问我係摆咗俾老共㗎。喂，英国佬冇人责任啊。喂，点解你冇责任啊？而家你係 at 都唔敢 at 喎，而家美国佬仲威过你喎，香港问题上面成日出声喎，关佢交叉事啊，大哥。係咪 咁啱啊！呢样嘢，唔系，但我觉得佢最大问题就两样嘢，两件事啫。第一，即系喺嗰个经济利益上面咧，喂，屌你老尾，即系竟然咧食香港人嘅口水味，大佬，即系香港唔，即系香港人系唔想要，系嘛？即系或者本土派，即系想你惩罚嘅，即系唉，唔想要你所谓经济利益啊，即系唔想你再去即系咁叫关照香港啊，即系嗰啲自由行啊。喂，佢而家要，竟然呢啲嘢系第一样嘢人气我取先啦。喂，第二样嘢先。喂，即係其实佢係背弃咗美国佬嘅，即係佢已经系呢，即係我觉得而家即係自从即係呢个金马伦啦，就同奥巴马呢，即係已经系面和心不和之后呢，喂，其实而家佢对中国嘅政策呢已经等于背叛咗美国佬 㗎。咪所以有啲人有一次呢，我代呢个决战中环嘅节目嘅时候呢，有条友喺我哋嗰度呢就係回应嘅。我就话英国人你有咩资格同我哋香港人讲啊，老实讲你嗰个平均嘅 GDP 收入啊你都低过我哋香港人啦。 係咪而家英国系咩 佢 capital 都系啊。 咁撚 跟住好笑嗰条友回我。佢话因为人哋呢嗰度要交税嗰度要即係有国防开支。 要讨论。 大哥 ,GDP per capita 唔系计 disposable income 㗎。disposable income 即係可动用嘅开支。嗰、那个系计。 有几多钱剩 ?net 㗎嘛屌你咪都唔同撚識计嗰条數嘅屌嗰条友嗰个归英派真係笑到我碌底嘅。帮我费威少回应啦睇人哋个主场即係呢个决战中环。阿哥你唔好考我呢啲嘢啦我梗係熟过你啦 ,GDP capita。咪不讲返个正传就係呢喂英国人其实已经穷咗好多年㗎嘛。系咪见钱就开眼？呢、這个民族从来都系见钱开眼嘅，大哥，你真系靠佢啊！靠佢，我哋真系乞食啦，大哥，香港人系咪先？ 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佢系过咗美国佬一动嗰样嘢咧。 喂，但系美国佬就即系我收到个 message 咧，其实佢哋系好紧密合作嘅， 同英国佬 系啊，哦、即系喺华盛顿我听到嘅，就话咧佢哋喺雨伞。嘅前后嘅时候呢係好紧密地有沟通合作㗎喎。 雨伞前后。 係啊不过你冇美国佬呢我都唔知点解啦美国佬可能真係世界警察啦或者佢香港都有利益喺中国都有经济嘅利益啦。所以特别关心香港嘅问题同埋呢一个作为呢係同中国谈判一个最重要嘅筹码嚟㗎嘛。因为你諗下即係上一次习近平访美嘅时候三大议题南海人权。同埋呢一个嘅 网络攻击 嘅问题三大议题、而人权嘅问题最关键喺边度其实香港系其中一样嘢而肯定奥巴马一定系会攞香港嘅问题作为其中一个同即系习近平系讨价还价嘅一样嘢嚟嘅即系起码都提下啦大佬提下可能话唔关我事屌即系雨伞运动唔系我哋美国佬搞出嚟嘅屌系嘛因为佢哋好紧张呢样嘢嘅即系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咁咯即系呢样嘢唔关我事啊，大佬你哋自己香港人即系搞出嚟噶，我哋美国佬冇乜点插手 啊。系啊，但系我觉得佢即系有一样嘢，其实系即系英国佬啊，即系其实系搞乱咗美国嘅烫摊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喂美国佬系摆到明系用 TPP 去封锁呢个大陆噶嘛，即系其实系谂住封杀，即系区域性封杀。 唔系，但我又咁提 Anthony， 我后屘我再即系经过呢个零礼拜思考之后咧，其实美国佬喺呢度识画一个平衡。 点咧？ 即系佢既要同中国竞争，亦都要同佢合作，好明显嘅呢个 都系噶啦。 唔系你一定唔会系即系净系攞样嘢去即系封完之后就即系唔同你做 friend 嗰啲咁嘅成嗰啲。 呢个咪就系所谓战略性伙伴嗰咧。 喂，系你封死嘅话就真系战争状态咧。其实你好似拿破仑当年封死英国咁样，其实系即系 冇回头路走。 系啊， 冇回头路走。 即系咁样样，即系你而家咧叫做即系。 中美嘅關係，雖不至於即係話你可以影響到佢要去改革國內改革，但係起碼你係 set 咗條底線，就係唔會話有打仗啊嘛。喂，你如果你話你互相往來，即係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時候咧，咁其實你係希望大家都咩㗎？即係你希望大家都和平㗎，就等於而家英國佬咁樣。喂，英國佬即係而家接受咧，即係大陸咧，即係喺英國裏面係發國債。那個國債規模呢，是可以去到即係離岸結算規模可以去到3500億嘅。喂，咁你諗下啦，即係喂而家最親共最唔想共產黨倒台嗰個就係英國佬添啦，係咪先？ 唔係，而家到時嗰啲 contract 邊個同你履行你想講呢樣嘢係咪？咁但係我覺得美國佬點解我頭先我講佢識搞呢個平衡呢，就係好簡單嘅道理咋嘛。你習近平訪美幾多人去抗議，即美国佬就好简单嘅啫，佢回应你点讲？喂，我系呢个自由民主嘅国家，我会保障你习近平嘅人身安全，但我唔可以阻止我嘅人民，即包括海外嗰啲法轮功啊、西藏啊，同埋呢一个嘅即海外嗰啲文化人士，嗰啲大部分系美国公民嚟噶啦，一系就攞绿卡噶啦，一系就 permanent residence 嚟噶啦，我点可以阻止佢嚟抗议你啊？喂，所以其实我觉得啊。美国佬是有识玩呢个平衡嘅，就系、是、佢有少少放水嘅。 嗯， 你谂下佢嘅车队，我唔记得喺边个位置，唔知喺即系华盛顿定喺西雅图咧，系截到噶嘛？ 嗯， 同埋真系听到个包仔真系喐佢噶嘛？ 截佢个西雅图嚟嘅， 系啊，西雅图嚟噶嘛？咁、喂，你好明显就系、是、喂佢识玩呢个平衡嘅、哦，系、咪？我系一个自由民主嘅国家，喂边个我唔可以阻止我嘅国民，尤其是佢嘅国民添啦，嗰啲人已经系。嚟抗議你噶噃，大哥。喂，但其實你都預啦。嗱，你去到英國又係咁，你去到美國又係咁。喂，其實你係想出口向內銷啫嘛。你基本上就係出口向內銷，即係話咧，而家我係真係中國嘅領導人啦。世界強國其中一個強國，就而家訪問英美。大受歡迎嚇，外國傳媒都大肆報導，其實向翻國內顯示自己嘅實力啫。你呢個係最主要習近平嘅目的。我覺得呢個你冇得唔敢諗嘅，喺佢而家即係鞏固緊自己權力嗰個階段嘅時候。 唔係，但同時間你見到佢外訪之餘，喂，即係中國佢自己都公布的經濟數據喎，佢 GDP 即係差唔多大半年嘅增長得 6.9 嘅啫喎。 嗯， 喂，即係佢係利用呢一樣嘢沖起，同時間係冚住咗，喂，佢哋嘅 GDP 增長真係遠遜於預期嘅嘛呢一樣嘢。 嗯， 係啊。 咁啊，咁嗱，其實今次叫做習近平訪英啦，咁啊有條友咧，即係有個擦鞋仔咧，即係其實係大出風頭，嗰、那個叫咩？嗰、那個叫咩咧？就叫劉曉明。咁劉曉明講咩咧？咁啊，今次叫做係習近平去英國送大禮，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響邊咧就投資建呢個核電廠。咁啊，建呢個核電廠啦，咁啊，即係當然啊，有啲即係有好多國民就好唔 like 啦。喂，大佬，呢啲即係戰略性嘅一啲投資，同埋牽涉到啲國家安全嘅問題，尤其係叫核電廠，喂，你知你大陸㗎啦 ，Made in China 啲嘢幾乸西㗎啦，係咪？咁喂，你俾你去搞，喂你喂我哋真係好 Q 驚。然之後咧 ，BBC 有個主持就問佢啦，逆地而處，你會唔會俾？美国佬或者英国佬其他外国人在中国里面起核电厂呢，啊佢点答啊，哇呢条友真係嘴嚼嚼啊。佢喺度 喂，如果我系佢呢，嗱我唔知佢点答啦，我虽然立过下佢啲访问咁样。我系会咁点答，喂你应该问返你英国政府或者问返你英国嗰啲商人大佬。点解要俾我同我合作喎，喂所以英国人呢我发觉呢喺呢啲问题上面呢又系人格分裂嘅。喂，大佬啊，你个国家嘅总理，佢咁样嚟招待我，摆红地毡，俾美喂，大佬啊，你睇下佢啲国旗啊，一支英国旗，一支中国国旗啊，大佬，喂，完全系一个盛大欢迎。跟住咧，无论你 BBC 嘅记者，无论你头先嗰个访问嗰个系亦都系 BBC 噶嘛，系咪？ 嗯， 访问嗰、那个 驻英明驻英大 驻英大使啊嘛，喂。你一方面你系咁问，喂，如果我系刘晓明，会答应即系个 BBC 嘅记者，你问下你自己嘅国家啦，你问我做乜嘢？ 喂，我哋去边度？喂，如果我系办开明嘅，我去边度投资得噶啦，大哥？咁你肯接受我投资咪得咯，大哥？ 但客观你谂翻转头，英国系咪真系好急需呢、這、一个？ 未讲完佢点答啊？阿刘晓明啊，唉，而家阿院长喺度 live 听紧啊，话你阻鸠住我答啊，唉，咁呢、這个即系刘晓明点讲咧？刘晓明就话啦，就系、是、咧，你英国佬有钱咩？吓、啊？你有冇技术？咁你有技术咩？你有专家咩？屌你老尾啫！ 唔系，所以我咁答咪最好咯。 吓、啊，我知 道。我俾个 model answer 院长啊，屌、啊、我俾个 model answer 刘晓明啊！你问你自己个国家啦，仆街！ 唔系，但 你点解你接受我投资啫？如果你认为嗰啲系即系战略性嘅地方， 但我真系觉得人无此则无敌。你知唔知讲呢啲乜嘢咧？即、就、系、是、我觉得嗰个 BBC 嗰个主持，我唔知点样回应啦。但如果你督爆好简单嘅，大佬，即、就、系、是、你而家你系要过嚟英国发债。你要我买你啲债？如果你英国冇钱，点买你啲债啊？屌你老尾！你嗰3500亿点样嚟啊？啱啱啊？喂，仲有佢话起核电厂啲技术同埋专家边度嚟咧？我而家话俾你听啊，系喺法国佬买翻嚟嘅，屌你老尾！而法国佬买翻嚟嗰套技术咧，就系、是、呢个核电厂第三代技术嚟嘅。而呢啲技术咧，已经俾人督爆咗啦。之前已经系即系呢套咩技术啊？就系、是、之前咧。就其实喺大陆啦，而家喺我哋啊， 设学 嚟香港， 即系大亚湾核电厂， 唔系大亚嗰个旧啊嘛，大佬，而家讲嗰个新嘅系第三代嘅核电厂技术咧，其实就系而家台山起嘅超级核电厂啦。嗰、那个超级核电厂点解有问题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俾人督爆嘛，就话你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嗰个 reactor， 即系你嗰个核反应堆个含碳量啊，系偏低啊嘛。所以系会有核辐射嘅危机啊嘛，仲有就系你个安全系统咧，你个电脑安全系统咧就系、是、有问题啊嘛，即系呢啲嘢啊嘛。 唔系，所以我系刘晓明。如果你头先 Anthony 你答嗰啲嘢咧，我就会话：喂，咁你自己搞咯。 啊， 你话我咁渣咯，系咪啊？你问你政府咯。喂，所以你问我啊，我咧英国佬自己都系契弟嚟噶。我点解要头先抢刘晓明答嗰段嘢？乜契弟嚟噶嘛？大佬英国佬都系见钱开眼，系咪？ 喂，我所以 咁样技术你都要， 所以先要再问啊嘛？系咪真系咁急需要核电呢一样嘢？个原因系在于喂，你问睇翻幅英国地图，喂佢喺约克郡嗰边有一大堆风力发电，跟住佢又自己本身喺苏格兰嗰边又有一个北海油田喺度。喂，其实佢甚至你见到大学有唔少嗰啲再生能源 project 咧，喺威尔斯嗰边嘅，所以其实个核电对佢嚟讲咪真系咁急需，我好怀疑呢一样嘢，即系所以佢嗱临签呢一张咁样嘅即系核电厂合约，我喺度问，要嚟做咩嘅咧？ 要钱咯、 啊。OK， 要钱咯、 啊，即系用核电厂啊，走去买个3500亿嘅发债权。 其中一样啦，即系发债权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喂你拎钱入嚟我英国啊嘛，乜 project 都接受你噶啦，你即系买起我啲资产部分嘅资产啦，唔讲话全部啦，系、咪你同我合作？ 唔系，同埋我觉得即系 做生意啊嘛。 英国佬咧同大陆佬合作咧，其实你系猪死咗，即系呢、這个你系搞到即系美国佬咧 好尴尬， 唔系嗰个唔系尴尬，即系佢系嗰个如意算盘啊。系打烂晒，大佬，即系人哋原本系谂住咧，就系减低对中国嘅依赖。你啊，即系你喺你嗰边屌你老尾，我唔同佢做生意，原来你做生意嗰个同佢做生意嗰个系你啊，顶你个肺，系咪？即系喂，你而家即系叫做系仲要俾佢有发债权啦，喂，令到佢喺离岸嗰、那个即系而家人民币啊，即系如果你喺大即系国际嘅结算量嚟，海外结算量嚟讲系第四大，已经超越咗日元嘅啦，已经系。咁所以即係你 SDR 佢传统地係要四大货币呢做一个储备货币嘅话呢，即係而家人民币已经取代咗日元㗎啦，已经係。咁所以喂，你去到咁样影响力嘅时候，你全世界有冇可能就係话你可以诛得死呢、這个共产党呢，中共呢，似乎係越嚟越难㗎喇呢样嘢係。咁你更何况你话要系以好似 TPP 咁样样用做生意嚟改变人哋国家嘅制度啊，更加遥遥无期啦。 唔系咁，但系你要谂喎，共产党而家就系觉得有钱使得鬼推磨。 系 你作为一个即系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泱泱大国嘅地方，攞唔到人哋嘅尊重， 攞唔到呢個外交嘅關係，攞唔到世界人嘅尊重嘅時候，咪用錢買啲咁嘅關係咯。而英國佬係第一個跪低嘅嘛，因為英國老實講咁多年嚟，尤其是喺70年代開始，已經係即係一窮二白嘅啦嘛。佢仲唔靠呢樣嘢，佢點搞啊？系嘛？嗰、那個地方又即系又唔系，即系相對人口嚟講，喺啲世界大國嚟講，已經係人口比較少噶啦。以前你都話即系鐵塔處處，係嘛？全世界都係你嘅地方，係嘛？日不落帝國啊嘛，個名叫做即系話你由澳洲、紐西蘭殺到去即系美洲都係大把你啲殖民地嗰陣時候，梗係多水掠啦。喂，而家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部都獨立曬啦，係嘛？大家都唔聽你指令嘅時候，咁你靠咩？ 冇啦先， 咁而家全世界第二表面上最有钱嘅地方就系老共，咁你唔靠佢靠咩？喂，所以嗰啲咩核设施嗰啲嘢屌湿碎啦，系嘛？你肯投资，因为你好简单啫嘛。capital 嚟自咩啊？资金嚟自咩啊？两个办法嘅啫，一齐窿，即系借翻嚟嘅钱，二就系你投资喺我哋嗰度嗰啲嘢，即系所谓嘅 equity， 系嘛？即系侵股落我嗰度。咁你肯侵股落我度，屌我做契弟都得啦，对英国人嚟讲。 但系你见到习近平苏花仲未行最狠嗰一步喎、啊，最狠嗰步就系利用呢一个人民币去到做结算石油，但系普京已经做咗噶 啦，将会啦，佢瞄准住呢一个方向出发噶啦、因为点解咧？面子大过天，系嘛？人民币能够成为其中一个结算嘅方向嘅时候， 其实系， 系嘛？系咪真系有实际好多嘅经济利益咧？我唔敢讲，但系呢个面子问题。系嘛、我第二大强国，经济上面嘅强国，点解我嘅货币唔能够做结算货币咧？咁样，系嘛？所以其他嘢都可以拍。 咁所以咧，即、就、系、是、你话大陆嘅国债问题点样解决咧？就系将佢国际化咯。你将佢国际化，你咪冇咗叫做 转移风险。 系啦， 呢个系转移风险。 好，休息一阵。